秋风起，蟹脚痒，菊花开，闻蟹来。即日起，大闸蟹即将开湖了。还未买大闸蟹的您，还在等什么呢？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，肥美浓郁，此时不长，更待何时？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，首单即享95折优惠，订购2单即享9折优惠，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0。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